憾放手走过啊。 李荣浩、张嘉明和婉君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后弦的《瓜很甜》，瓜很甜还很咸，所以吃瓜群众素来围观呢、啊。 瓜很甜还很咸，偏偏你要说再见，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。笑很甜，泪很咸，浇烈心动的感觉，无声下对决，沧海定格。被谁收留的夏天，拖着时机去改变，年逾烦恼的少年，独自喝少几眼，煮完绝情方便面，啤酒微醺的时间，回到瓜熟的年月，我们也将一起追逐风中的誓言。瓜很甜，很甜还很咸，偏偏你要说再见，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。笑很甜，泪很咸，你浇烈心中的感觉，无声下对决，沧海变搁浅，心被晒伤了。

生三世恍然如梦，许的年风干泪痕。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